就技术形态看，可能短期内市场还有进一步寻找底下档支撑的需求，也还需要一定的谨慎。 我们知道降准从今天开始，但是银行板块并没有起色，那您怎么来看？ 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央行宣布自10月15日起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那今天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此次降准将释放12000亿的流动资金，但是扣除对冲掉的中期变的借贷便利之后呢，大约有7500亿的流动性呢获得增加。但央行降准并不一定就是资金流向股市，更多的还是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所以就流动性而言是有一定的宽松，但是我们也看到整个9月份整个地方债的发行量等等各方面呢，对资金的消耗量也非常大。所以银行板块在上周呢表现积极，在市场下跌中呢跌幅相对偏小。那么在今天利好兑现之后呢，市场对这个题材呢可能又再进入下一次的期待。因为我们上次也谈到，整个调整过程中需要有数字的降准，包括其他利好政策相配套，才能稳定股市。所以银行板块今天作为一个上周抗跌本周有一定的补跌动能，所以今天表现的是的确弱了一点，后市也是还是要看一看吧。 同时今天的煤炭板块也出现了一些调整哈，那你怎么来看？和目前的国际原油价格的这个调整有没有关系？ 今天煤炭板块呢作为近期的一个强势板块呢，也是和银行一样啊，出现了一定的补跌。但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煤炭板块呢，在最近的2-3周期间呢，还是有一定的涨幅，主要是随同国际原油价格，还有进入采暖季之后啊，能源价格的上涨都有了一定的表现。那近期整个市场做多做空呢，都是非常难以抉择，因为目前点位就一些估值水平看，甚至已经到了2000点附近的水平。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盲目去杀跌呢，很多人也就可能不下不去手了。那么对于一些上近期稍有盈利的品种呢，大家也是诚惶诚恐，所以或有盈利之后呢，也就短短的很快就做一些卖出动作。市场又缺乏买进盘的情况下呢，出现一些杀跌呢，也是可以理解的。煤炭板块的业绩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后续呢还是可以逢低关注。 好，同时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白马家电啊，还有一些消费股呢也是出现了调整，像这个海尔今天呢也是接近跌停的这样的一个收盘哈，您怎么来分析？ 海尔呢应该是个特例，因为在昨天我们看到它出了公告，将在德国发行 D 股，然后它的发行价呢预计在1至1.5欧元左右，那么折合人民币呢大约是8到12元左右。那么上周呢我们看到海尔的价格还在14元以上，那么对应的话这里面有个落差，所以今天这消息出现以后，整个市场呢对这个消息呢有点反应过度，所以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跌幅。同时呢整个家电板块也不是一个今天唯一的主跌品种，可以看到像一些生产空调的企业从58跌到了38，一些生产偷排油烟机的企业从53跌到了19，所以整个家电板块作为去年的一个主涨品种，近期呢也不断的向它的这个真正的一些业绩啊估值水平在靠拢过程中。所以海尔的个案呢可能引起大家对家电板块近期调整幅度一看吓一跳这样的感觉，但实际上越是下跌的话，针对一些业绩白马股可能是更多的是有一个让我们捡便宜的一个很好的低吸的一个机会的逐渐接近吧，春天快接近了。 好，春天之前呢还有这个很多节气呢，还有大学小学还有很多节气。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金价，最近的现货金价走势还是不错的啊。那你认为这个最近涨势还是不错的黄金板块会成为目前防御性比较好的一个板块的选择吗？ 黄金板块近期呢表现呢是有一个抗风险规避风险，因为上周我们看到全球股市啊都是集体下跌的，那么市场避险情绪的升温啊为沉寂已久的黄金价格呢提供了上涨的机会。那么上周是说我们看到纽约黄金呢上涨了将近每盎司30美元啊，最高达到1230，单日涨幅呢是2.48%，创2年以来单日最大涨幅。那么因此呢对国内的一些生产黄金的企业，我们看到今天的像一些涨幅榜上也有不少的黄金企业都排名靠前，同时也看到最近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很多黄金股生产黄金的企业也有了20%多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涨幅。就黄金的 价格来看啊，那么我们知道一些国际上著名的投资人啊，对黄金呢并不是非常热衷。例如巴菲特讲过，那个黄金也是一个保值的，这波或者增值的话，并不是他非常喜欢的品种。所以如果说从我们目前情况看，如果这是考虑保值的话，不妨去考虑现货的黄金。如果说想投机啊，或者说获利速度快一点的话，可以考虑一些就是期货的黄金。那么黄金企业的股票自身，可能还是会受到整个 A 股大环境的影响，短期之内他们涨幅也不小，所以也要考虑到会不会像银行啊、像煤炭一样啊，出现一些见好就收的一些获利盘的压制。所以可能更好的保值品种可能是在现货黄金上，或者说实体黄金上。黄金股票我个人感觉，目前有了20%-30%这样的一个增幅之后再去做，还是要下一些谨慎，就是这样看。 好，同时啊，再过大概20分钟左右哈，就是今天晚上的8:30，美国呢将会发布他们的零售销售数据的最新的结果哈。那么目前来看呢，大家都把这个指数啊，比喻成恐怖数据哈，因为往往这个数据如果出乎预料的话呢，都会在金融市场掀起一些浪潮来。那您对于这个指数的一些影响，以及明天 A 股的表现，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我们在今天晚上或包括本周呢，将会看到4个重要的数据。那么再过20分钟左右，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美国零售销售数据，那么发布时间是北京时间的8:30。那么美国的经济其重心呢是主要是消费，所以使这个零售销售数据一直很关注。八月份的美国零售数据并不太好，预计九月份呢可能也是有微幅增长，核心预期呢可能会增长0.4%左右。所以对美国股市应该波动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在上周看到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上周五呢也有出现明显反弹，所以这个美国股市的巨幅波动在向下的时候对 A 股乃至全球股市呢压力比较重，但是它反弹的时候呢对周边市场包括亚太市场的影响带动啊向上的带动并不大。那么更重要的一些数据可能我稍边就提一下，一个就是在今天晚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将发表一个关于汇率操纵国的报告，关注的重点就是中国是否会被列入汇率操纵国。如果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入的话，可能会增加进一步的增强对 A 股的一个压力。那么再一个是周四凌晨2点，美联储将会发布会议纪要，这里面呢虽然已经暗示了今年还是可能会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但是一些关键点上的核心信息有些时候会议纪要会比利率声明啊更透露更重要的一些信息。最后一个关键的数据就是本周5:00将发布中国的 GDP。那么中国预期呢经历二季度的时候是 GDP 是 6.7, 三季度估计是在 6.6, 所以市场担心关税对中国经济是否造成多大的影响。包括我们看到易纲行长在昨天讲到的关于世界上的一些问题对也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所以说这四个数据我们一个一个来吧，相信 A 股是有一定承受力来承受这些压力的。 好，刚才您谈到了易纲行长的讲话，我也注意到在讲话当中也特别谈到了，就是说中国还是能够完成原来预期增长的这样一个计划哈。我们也静待这个数据最后的发布。好，谢谢，非常谢谢张小新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下周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期亚太股市集体大跌， A 股再度刷新调整以来的低位。昨天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与股民座谈，刘士余认真回应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据了解有关改革措施正在积极酝酿之中。刘士余表示，有人说证监会主席不应该关心股指，其实哪个国家的证监会主席都关心股指，但证监会主席更应该关心的是涨跌的原因，从而推出有利于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举措。同时刘士余还表示，现在股市的感觉像是在冬天，既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0月15号起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数据显示10月13号到19号将有4515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到期，另外还有1500亿的国库现金定存到期，没有逆回购到期， 除去置换中期借贷便利的部分，这次降准还可以释放增量资金大约是7500亿，这是央行今年第四次动用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而在宣布降准之后，央行认为目前的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因而在上周的公开市场上连歇五天没有进行任何操作，净回笼1600亿。再来关注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9270， 上一交易日收报 6.9234， 下调36个基点。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30，美国将发布零售销售数据，如果数据表现强劲，有望推动美元上涨，从而对金价构成打压。由于美联储强调利率决定将取决于经济数据，而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产出的 70% 左右，美国零售销售数据经常在金融市场掀起惊涛巨浪，因此被称为恐怖数据。近日，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裘宝兴表示，遏制房地产投机、房地产泡沫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应拿出房地产税进行分类，率先出台能够精准遏制投机的消费税、流转税、空置税，然后再从容考虑物业税。裘宝兴表示，在我国房屋空置率比较高，不同城市的空置率是不一样的，像鄂尔多斯的空置率是 70%， 北京的空置率在10%几到20%，而从国际来看，一般采取了空置税的国家空置率接近 5% 左右。人社部日前公布了2018年1到8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各项社保基金支出达到了41136.3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8.49%， 相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 51.41%。其中两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共计达到29260.4亿元，相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 18.3%， 相比16年同期增长 51.79%。 前八月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33497.6亿元，同比增长 20.22%， 收入的增速高于支出增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关博表示，去年以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较快增长，主要原因是缴费人数增加了，另外财政补助资金也已经成为制度的重要收入来源。今年上半年仅对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就达到了6417亿，财政对于社保制度的民生兜底责任得到了比较好的落实，财政、企业、个人三方筹资的格局趋向成熟和稳定。为推进去产能、调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我国将对部分去产能和调结构企业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这项政策从今年的10月1号至2020年的12月31号执行。针对有媒体反映国资抄底收购民资上市公司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回应，这只是在当前环境下国企和民企的一种正常的市场化行为，是互惠共赢的市场选择，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为快速有效帮助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化解股票质押流动性危机，深圳市政府近日出台了促进上市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已安排数百亿的专项资金，从债权和股权两个方面入手，构建风险共计机制，降低深圳 A 股上市公司股票的质押风险，改善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还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 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到九点， 春天在哪里？这恐怕是这两天股民们都在问的一个问题。虽然现在呢是2018年的10月15号，但是大家都希望春天能够早日到来。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我们节目很少在中间放歌的哈，那么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在市场调整的时候啊，能够有一种好的心情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当然咱们前提呢是不能把青山给折腾光了，还得要有我们的这个资本在。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你认为春天在什么时候会到来呢？ 哎，这个东西吧，咱们一直也是和大家去说过啊，这个信仰一定是要有的，但是我们和大家一直和大家就是去聊嘛，说春天咱们是要是看到了很多很多迹象之后才去判断的，而不是说咱们说就是如果咱们实际做投资来说，其实还是不要去猜，但是我们能看到一些很好的一些迹象，或者说很好的一些方向吧，能告诉我们春天正在我们不远处了。 其实中国股市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寒冬，也迎来了部分盛夏。 嗯、 当然啊，中间肯定也是有春节和春季的到来。 嗯、 那么从以往我们来看哈、啊，从寒冬走出来、 嗯、 啊，复苏、 嗯， 到这个最后大家都比较狂热啊，这中间会有哪样一些信号呢？ 是这样啊，咱们先从，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最后落到了整个股市上最根本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就形成了交易这种东西嘛，说咱就是说诶、哎、得有人买，然后才就持续不断的看好这个市场，之后我们能看到市场会有起色。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最根本的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变化。我们说比如说咱们也会听到一些说段子说啊，当什么什么各种人都知道去买股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了这个市场上会有见顶的这么一个信号。那我们看到市场上的，随着说市场的情绪不断低落之后，那也会是一个我们说春天来的这么一个信号，同时再加上我们各个行业在慢慢的在进行复苏的这些信号，同时叠加之后吧，我们能看到的春天的一些信号就逐渐就会出现了，就小芽就会出来了。 嗯，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盘面啊，你有什么样的分析？ 能看到其实今天的盘面怎么说呢，其实也有所预料吧，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从外围市场来看啊，其实也表现不太好。那我们也知道那外围市场调呢，咱们肯定也会跟人敬礼一下，也会跟着来。那其实如果说不看外围市场的话，我记得咱们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和大家去说了，那市场走成这样，我们去观察点在哪儿。我记得和大家说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看到周三，尤其是周三上午，然后再观察周三一天整个市场是怎么一个走的情况。 上周三发生了什么？ 上周三我们看到其实整个是走了一个，应该是走了一个长上影线，最后收成了一个十字星这么一个状况。而且从、如果咱们从技术指标来看，应该我们看见应该是 MACD 已经出现死叉了。所以说要如果说朋友们听了上次的节目，而且听了和大家去说的这么一个提前点的话，我相信大家对后来，因为我们说看到周三觉得市场其实还是没有能说去完全把情绪调整过来，那我们看到从周四周五调，然后今天也跟人调，其实从就是说如果说从咱们的一些经验总结分析来看，其实今天或者说乃至于上周的走势，咱们其实也是大概有所有所预估了。那再加上说和大家去说的嘛，说比如说像 外围市场其实有所调整，而且咱们刚才主持人在新闻的一些还有一些嘉宾都和大家说了，今天其实很有很多数据再去再去公布嘛。很最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一些，就比如说像美元汇率有可能再次走高，我们知道美元汇率走高会对我们的一些对于我们市场来说是有一个资金向外流这么一个预期，再加上我们一些美国的一些指数吧会有一些震荡，那造成了一些我们看对市场上的一些情绪来说其实还造成就是恐慌疑惑。那我们和大家也去分享过这些恐慌疑惑对我们市场的情绪的杀伤力就是最大的，我们需要的是确定性的一些事情，但是不需要就是讨厌的就是恐慌和疑惑。 我觉得负责任的说啊，我们不仅仅是在上个星期，我们还是在更早以前啊，讨论过美股如果调整 A 股会如何来应对的这个话题哈。 没错、 我记得有一次呢是和这个徐金刚先生聊过这个话题哈、我印象很深刻啊、其实也希望能够啊通过各位嘉宾的这个专业的分析给到大家一些这个提前的这个警示啊。那么也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问怎么听重播啊，您可以下载听听 FMAPP， 听听就是听见的听 FMAPP 啊，然后找到财富大搜索节目可以回听，特别是每天的这个连线以及周一到周二的这个股市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内容啊。那么刚才所以建新的意思呢就是说可能这个调整也不是短期就能够结束的是吧？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一直在和大家去说，就是怎么说，老生常谈一句话，就是说不要逆势就是逆势而为嘛。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从上周三开始，我们看到市场其实还有向下的一个趋势，或者说向下情绪在这儿，那我们看到的整个市场现在它是需要再次去找到一些就是激发它的点嘛。但是我们刚才和刚才的那个咱们连线嘉宾有一点的 分歧 就是说他在说从技术面说还有向下寻找的这么一个空间了，但是想和大家去说目前这个市场不建议大家多去用技术面就去找在哪儿，因为我们两个方向是说，比如如果其实咱们看技术面来说早就应该反弹了，而且我们趁跌的也很长了，但是目前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市场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情绪还没有缓过来，这是我们的问题。咱们所有在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去找那个缓过来的那个点，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和之前我记得很早以前就和大家去说两个点去看哪儿，就是说看看哪一块有政策支持。那比如说如果说您做短线，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周末看到深圳有一个应该是百亿大营救行动吧，就9900公司对吧， 一期的名啊 对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深圳的本地股其实表现都很好，这就是一个驱动点。但是这个点我们说为什么没有发散开来，就是 力量有点弱， 对它所能照耀的的范围比较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说哪天咱们看到啊全体 A 股这就不能百亿了，那这多少个各种意义大救援的行动，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点啊。 其实这个点呢有两说啊，有人说了，哎呀，我要是他们的小弟就好了，可惜照不到我这块儿。还有人说了，就是，你凭本事质押的股票，我为什么要替你去还啊？或者替你去解这个燃眉之急，对不对？ 没错， 你凭本事借的钱啊，你凭本事还呗，对不 对？ 对 对对， 这个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大家对于这个啊。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是吧？ 没错， 政府的这个决策的一个担忧。 没错，没错。 好，我们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既然你谈到了这个深圳今天本地股的这个强势表现啊，那么明天会不会马上有分化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聊。此外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就是在这个股市下跌行情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避险的啊，相对抗跌的板块？比如说我们上周所谈到的公共事业领域的一些股票。 没错， 好，朋友们，这里是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 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东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总的来看，明天上午开始能见度会有所改善，比较适宜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的高级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深圳的本地股啊，确实是一枝独秀啊，很多都涨停了。那么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啊，这种强心剂导致的涨停，在第二天强心剂药效退了之后，一般都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走势呢？ 应该呈现出一种分化性的走势吧，就是那些核心逻辑直接受益的上市公司，比如我记得啊，今天我看收盘之后，应该有新闻公布出来，已经有几家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已经开始接触了嘛，所以说这种就是确实是受益的上市公司。那其实这种东西怎么说呢？给大家去举个差不多的例子吧。我记得大家肯定还会记着说，咱们雄安新区的那种概念出来和走势，我们看发现之后，开始是大家轰轰都在涨，然后呢会出现了一些核心的公司，在后来慢慢就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啊，从这一波来说，毕竟是一些真金白银的一些知识嘛，而且他们是确实是解决了一些上市公司的燃眉之急的这种情况下，那就也会出现说是分化性的一种走势。而且其实还可以去看一下啊，我还有一个自己认为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一些有一些国资控股的这些上市公司，其实也是应该是值得在这个概念中是重点去关注的。 好，那与此同时，今天除了深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海南。 没错， 今天有一些海南的板块，比如说像大东海啊、海峡股份，包括这个精良控股，今天呢都大涨。为什么呢？今天也是有一个这个背景啊，就是说明天呢，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会举办新闻发布会，那么海南省的副省长将会介绍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那么受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带动啊，今天呢这些股票都是涨得不错啊。 没错， 所以这也是近期的这样几个热点事件啊，大家可以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防御板块啊，我们选了这个公共事业领域。首先请建新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公共事业领域都包括哪些上市公司的股票。 哪些类型的？ 大类型其实很简单，咱们先从公共事业这个入手啊。你看咱们能看到这些什么、什么水电气啊，其实 水 水电 气 嘛，对这些，对这些其实都是，比如说就是其实很简单，公共事业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一些。大的一些我们看到能公共事业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要去银行交费的那些。 对，这个这个就是我想了半天啊，比较能让大家去接受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些从应该是从上周开始吧，有一些公共事业，尤其是我们看到天气这一块，而且不仅是最近，我们觉得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天然气这一块作为公共事业里面非常强劲的这么一个子分类出现，其实在市场上表现还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怎么个原因和这种走势的一个背后的逻辑吧。 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整个公共事业这个板块和其他的板块它所不同的逻辑好不好？ 不，其实这个逻辑就是很简单，公共事业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像就是别的，比如说像别的，咱们有周期性板块，对吧？它其实有一种强调性的一个周期性，但是公共事业其实它对于一些周期性的属性拖得比较大，所以说它是一个不断就是能看到很稳的这么一种行业，它在不断的一个就是慢慢的发展。然后你的发展怎么说呢，我感觉就是说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这种样子，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为什么拿它当防御性来说，就是它的一些基石打得好，就是说它有一种自己慢慢悠悠慢慢悠悠保证的这种属性在这里头。 有人问的更干脆，是不是这些公司不会倒？ 这一个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咱们不要说的这么肯定，但是我们从就是说历史总结来看，他们的这种就是持续性还是比较强的，或者说抗击打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毕竟我们知道就跟咱们衣食住行比较相关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还是比较说刚才那个问题来说还是比较有肯定的一些概率的。 好，我引用一下这个彼得林奇的观点啊。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种公司一旦发生危机总会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支持，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原来已经持有的股票不要急于抛出，原来不持有这种股票的呢也不要匆匆买入。他认为最佳买入时机是等到危机已经缓和，确定这家公司已经不会倒闭，那么这个时候买入，股价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啊上升比较多。那么但是他也说这种判断的方法是不太好掌握的。那么还有一种简单的投资策略，就是当这些公司取消股票分红的时候买入，这个时候也是股价的底部，一直持有到它重新恢复分红为止。这种投资策略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啊，当然也可以是在上述第二阶段传出第一个利好消息之后买入。当然他说的是这个美国的公共事业股票。 这个其实还不太是符合我们的这么一些投资逻辑吧，因为毕竟是咱们的国就是国情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一些核心的一个观点，其实还是我们可以做借鉴的。就这个是可以，但是我从我们的自己的本身去来看啊，其实说所以把它当成一些就是咱们今天一个主题吧，把它当成一个防御性的一个板块，或者说当成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就是说不确定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来去观看的或者说研究的这么一个方向还是比较正确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公共事业领域的几大板块吧。刚才你是举到了现在的这个明星板块哈，天然气 没错 为例啊。那我们来说天然气这次上涨的这个逻辑。我这有个数据是现在17年的数据，中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 42%。 没错，咱们现在很大的一块吧都是从外面进口过来的吧，尤其是那个气化天然气这一块，因为咱们液化都是从就是液化比较麻烦嘛，因为你说运输啊什么都比较麻烦，所以气化这一块，而且就是要求的比较多。而且另外一个啊，我们看到就是从咱们一些大的一些方向来看，比如说我们知道天然气有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它很环保，对吧？而且呢，咱们现在一些咱们的现在的发展方向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事儿很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煤改气，对吧？也是为了环保，所以说我们看到不管说是从环保来说，从我们的发展状况来说，作为一个清洁能源一个大的方向来说，其实我们的天然气的一些 需求还是很大的啊，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依存度会有这么高。但是同时虽然说依存度也因为是我们的发展造成依存度很高，但是同时能看到我国的一些由于说技术啊，对不对，或者说我们的从碳气量来说，其实我们目前来看还是OK 的，所以说，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其实已经能满足我们的供给。所以说，从一些战略来看吧，我们的依存度的提升，等于说需要从几个方面去看，也不是说不能单纯是从我们的一个数字的表现去来说这件事儿啊。 嗯，好，那最近的这个天然气上涨的因素都有哪些？天然气的相关的公司，他们靠哪些方向来挣钱？那这些挣钱的领域，目前有没有一些变量？ 是这样，咱们一个个说啊，咱们说先从一些逻辑说，为什么看到天然气涨呢？几个逻辑是这样的，我们能发现，其实刚才也说了，对不对？虽然说我们能从我们的储备量去看，或者说我们从我们的一些采购量去看，我们的就是还是能满足目前的需求，但是从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一些这个数据来看，其实我们还是属于供给比较紧俏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我们看到天然气的一些价格在不断上涨。这样就是我刚才和大家之前聊过多次了一些涨价的概念，对吧？ 前两天这个天津是吧？上调了这个天然气的 价格。对，就我们能看到，其实这就是逻辑很简单，大家我相信大家很明白，所以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对于远期的预期来看，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现在比如说环保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发现，天然气的一些就是等于说运用的一些成熟度，我们也会起来说，这样对于说天然气以后的运用的一个方向，我们有了明确方向，而且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需要说长期运用的这么一个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逻辑。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最近，所以说我们原油那涨价，它原油其实也是在有一些，比如说像供给的问题，再加上它的价格也是有所上升的嘛。那我们通过一些历史数据的一些对比，其实也能看到我们的天然气和原油其实也有一定的正相关的涨价的逻辑在，所以说从另一方面也是能看到天然气需求是有这么一个涨价的需求的潜在因素在这儿，所以也会导致到我们看到整个行业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就是总结来看，就是从它行业的本身，再加上我们从政策的一个本身两方面同时驱动了一下，它使得我们看到整个行业来说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表现吧。那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也是问啊，说这些上市公司它是就是怎么盈利，或者说它是怎么说把利润弄出来的？那咱们也是简单的分析，有可能不太全面。那我们知道，其实天然气，尤其是液化天然气，好像是国家是控制的价格。那这一块呢，那就很完美了，因为我们这些公司是，它一边是帮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明星公司吧，硅油燃气，它帮我们铺管道，对不对？这是我们知道，那很简单嘛，要运输嘛，而且这个是国家也是要要求我们说天然气，对不对？煤改气，那肯定是要求这个预期，就是我们管道，假如说管道铺天下这种感觉，对吧？就像我们的地铁似的。那这个对于他公司来说，利润其实可以预见，但是这一块的利润有可能会因为有一些政策在这利润很小。那它另外一部分就是从上游去采购气，把气再卖给下游。那这一块呢，就是刚刚像您刚刚说的似的，就是有可能提价了。那它其实把这一些利润从它的上游，或者说它的一些管道铺设，就直接转到下游去了，使得他们中间提升了一下利润。那这个利润有可能说国家因为也是控制价格了，有可能利润少，但是由于它比如说像它的管道铺得多，对不对？或者说我有大量的一些资源在这之后，它就变成一种薄利多销的状态。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也是对上市公司有一定好的预期。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它从利润这方面去如何去从挣钱这么一个方面吧啊。 嗯，虽然近期它是有一些波动，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也是属于一个大的周期性行业。 对，没错，是这样，因为毕竟是一些还是说资源类的一些大的属性在这儿呢，所以说有这么从一个拉长来看去有一个周期使用在这儿。但是我们也是一直在和大家去说了一件事儿啊，现在我们的整个市场，就不是说资本市场，从我们整个就是社会的这些市场，比如各个行业，其实现在有很多行业，比如说我们像的各种去产能的，像 煤炭、钢铁，其实都把产能削下来之后，使得我们这一些之前的周期性行业已经慢慢向日用行业走了，就让他们脱离了周期行业这么个属性。举个例子，为什么这么说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不去产能的情况下，拿煤炭来说吧，煤炭开始觉得煤炭供需出现了一些不平衡情况下，那我们使劲开采。开的就过量了嘛，那然后之后那就慢慢煤价下来，开采又少，那使得我们看见就是大家不断重复，为了挣钱嘛，最根本的需求，那会不断重复一个波峰到波谷这样的东西。那咱们随着我们的改革之后啊，会发现这些东西我们限制住了，使得我们它在一个通过我们大量研究之后，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水平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就没有波峰和波谷的这样的一个替代的关系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日用品行业去转化了，这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说我们看到您说咱们拉长看来，有可能根据一些，就是比如说根据一些当时的一个需求，会可能把它说扩大一些产能啊，或者说缩小一些产能啊，就会造成短期小幅的就是在拉长之后会看出一些波动来。但是从我们从一个小短周期来看，它有可能会脱离这样的一个属性出来了。 这说的是这个天然气，我们再来说这个电力行业吧。电力行业又分很多，水电是吧？ 火电啊， 对， 很多很多东西。其实它还有风电。那其实我们去看一下，整体来说，为什么电力现在目前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逻辑在，就是马上咱们就要入冬了，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说电力这块用电量的一个，就冬夏会都有一个用电高峰的出来，或者说对电力公司有一个好的一些发展方向。但是从今年来看，其实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的风电，其实都不太有一些好的表现在这儿。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对应的上市公司，首要是他们那块，比如说出现就是说设备可能非常昂贵，但是说我们的投入产出回报，这一个是周期长，一个就是投入回报的一些比例不太理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发电，比如说火力发电的，对吧？需要煤，这样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发现现在的环保压力会在这儿，所以说我们会造成这一些公司会有一些另外一些，比如说他想真的想发电，那你之后的一些你的环保的支出会要增大，那这些对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盈利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从电力来这一方面，咱们需要去寻找一些，哎，看看哪一方面是值得我们，就是它在它总体就总体预期向好的情况下，哪一方面其实比较符合目前国家政策，这一方面是让我们去投资和研究的吧。 我们以火电为例啊， 嗯， 有数据显示火电行业的盈利呢是在去年第四季度是见底的， 嗯， 那么今年的一季度呢盈利都是出现了环比大幅的改善啊。那么目前呢在这个终端还是要降电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政策背景之下，因为要降一些企业的成本啊等等， 没错没错。 那么包括这个煤的价格，动力煤的价格呢，其实政府的相关部门特别是发改委啊也一直是在这个控制着， 没错 对吧？ 没错。 那么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火电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就在上市公司这一块啊， 火电行业其实刚才也说了嘛，刚才比如说从煤价它的一些，就你刚刚咱们分几个线路去分析一下啊，电价对不对？电价是一个往下走的趋势，那煤价属于一个平稳的趋势，那再加上我们看到它毕竟要出现环保的一个问题，那环保我们知道和大家应该，我记得咱们在节目和大家去聊过，环保其实对于上市公司，咱说白了就是一笔良心账，对吧？你的环保对于上市公司几乎属于纯支出，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就稍微提一句啊，我们现在环保公司的发展努力方向就是使得我们就是用环保的这些公司可以不是纯支出。那这么几个压力来看啊，我们比如说煤价咱们打个正号，那从电价打个负号，然后从环保来说也是要打负号情况下，我们看两个负一个正，其实对于行业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所以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目前来说，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就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就是需要去寻求一个平衡点的这么一个状态。但这个平衡点是怎么寻找呢？比如说我们需要还是 向龙头集中，因为龙头我们知道它的溢价能力啊，或者成本控制能力都非常强的，那这是一个寻找平衡点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也是需要，比如说像国家有一些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啊，国家会有一些政策去帮助它或扶持它，这也是一个平衡点的寻找。但是从目前来看，还是需要去仔细研究和仔细观察的。 嗯，所以你认为对于火电企业的这个 是这样，投资难度比较大， 嗯 啊，是这么一个总结吧，啊，对于说咱们来说，还是投资难度比较大，其实很就是还是需要去慢慢的一个调整啊。 嗯，好，那怎么才从里面找到一些你认为目前比较明显的机会呢？ 比较明显的机会就是我们能看到啊，比如上市公司对于它的一些，比如说市场份额有一些好的一些表现，或者说从它的就是一些政策来说，给它一些好的一个政策。这两点我是比较就是能看到目前这么一个机会的一个点在哪儿吧。 同时我们谈股市呢也要顺势而行， 嗯，对，没错没错。 在大盘调整的这个前提下呢，尽管这些板块跌幅相对还是比较小的， 没错， 如果大家做一些比较的话，嗯，跌幅相对还是比较小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就像你说的龙头企业哈， 嗯， 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还不错的买入点呢？像刚才彼得林奇所说的那种观点， 啊， 就是看他肯定不太会破产的情况下，啊，当然我们这种几率可能更小一点，是吧？ 没错，没错。 那又有一些持续改善的迹象的话，我们可以买入。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这个其实刚刚也说了嘛，跟咱们来说其实不是太符合咱们国内的一些投资逻辑。那对于他们本身来说啊，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需要他们打铁还需要自身硬。我们看到他整个行业内部其实如果能发生一些变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点，这是唯一一个我个人认为其实非常能砸得非常实的这么一点。咱们就是比如说换句话说，毕竟比如说政策支持或者说整个顺势大盘顺势去来推起它来说，都不如它自己本身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嘛。你自身起来之后，我们才是需要才看好它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基石。所以说，但是我现在不太好去说哪什么样的具体变化，但是我希望大家去留心这样一个能自身提高这么一个方向啊。 嗯，我找了一个资料，有的分析师认为啊，这些公共事业股呢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 嗯， 一个呢就是这个灾难阶段啊，就是短期内股价呢会不断的走低哈。 嗯， 第二个呢就是危机管理，那这个时候呢要么就是不分红了，要么就是很低的分红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财务稳定，就是虽然说公司呢度过了危机期，但是呢还是很紧张，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利润，但是总归呢就是不会倒了。那这个时候呢股价可能会在低位啊开始往上涨。 嗯， 接下来呢就是反弹期，那么可能度过了难关，开始盈利了，也开始渐渐的有一些分红，或者是得到一些相关部门的这种支持啊，比如说涨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也好，那么也许股价又开始反弹。大概是有这么几个阶段啊，在公共事业股的这个身上。 嗯， 那么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领域，就是这个水务啊。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城市的水务哈，也是被一些大的上市公司所在运营着， 没错没错。 那这一块呢又和其他的两个领域不太一样。 嗯， 它有它独特的这种属性，毕竟它对于这种资源的这种消耗还是稍微要不那么显著一些啊。那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跟水务有关的，包括水处理啊，包括这个管网啊等等。 其实像我刚才也说了嘛，咱们看其实从水务其实有两大方向，一个就是我们说自来水运输，那一个就是我们做水处理嘛。其实这个东西咱们可以看呢，刚刚也是说了它的一些属性强就强，就是从自来水这一块属性还是比较稳。其实重点去看我们的水处理这一块， 嗯， 因为水处理我们知道做水处理其实还是就很麻烦的，比如说什么去泥啊，怎么把水里面的一些东西分离啊，这些东西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其实就是我知道的一些他们的一些上市公司怎么说呢，所去盈利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先拿钱去投设备，投设备之后呢然后运营，但是他赚钱很慢，然后再去拿钱再去投运营，再去拿钱投运营。所以说这些公司所他们需要的一些是长期不断的去取项目，而且我们去跟上市公司聊，有可能会发现就是 要到很多城市去拿项目，是这个意思。 对，而且咱们发现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这有可能上市公司，他需要 他手里有很多项目，但是他没有钱，因为我的钱不活。 他们对于这个融资的要求很高。 对，所以说这一点其实就是咱们刚才属性，有可能大家的看点就有可能不同了。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些公一些我们去看公司啊，这些公司有一定的就是有政府，就是他会合作很多，然后呢他手头一定要有很多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水处理细分的很多，有可能这家公司就有可能一个项目会出现的状况就是好几家公司才能完成，比如说你有的是去泥的，有的是什么整河道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很多东西来说，所以说对这一块很复杂，但是大家去看的就是等于说去如果去想从这一块入手的情况下啊，还是去看一些怎么说呢，其实还老生常谈，就还是去看大公司，因为大公司里面的资质多，他的经验也多，他的项目也会多起来啊，是这种。 但是这种公司他们的这种股价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吞的，是吧？ 对，其实就是说就是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是太好，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这些股价其实就很磨叽， 慢慢跌， 对，涨也慢慢涨，因为这个属性在这儿，所以说我们一直说为什么公共事业这一块一直就比较适合，就是我个人看来啊，就稍微比较适合防御这么一点。刚才也说过，它的出业绩也慢，对吗？你说你没有业绩的，就是没有业绩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人物啊，他的名字叫做李嘉诚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在这个欧洲啊，他是买了很多啊公共事业的公司的， 没错。 这些公司也许不像地产那样有暴利可循，但是他每年的这个分红啊，包括一些利润，还是基本上稳定在一个啊6%啊，或者说 没错， 它就的这样一个水平 稳定嘛啊，这就是其实你要这么说，其实说那个李先生他其实他的思路就是跟咱们其实说投这个行业的思路就是很像的嘛，他就是不求，也许他的在投这块的想法就是不求快，就是求稳嘛，所以说这一块的属性给造成了他这种状态了啊。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快结束了啊，目前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几大股指的这个期指哈，都还不错啊，有的呢是收复了原来的跌势啊，有的还微涨，包括一些公司的这个期指啊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略微的上涨啊。那么如果这个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啊美国的这股票表现还不错的话，你认为A 股明天的走势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 A 股来说的话，咱们现在短期其实去就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已经在慢慢消化了，其实这是对于我们一个向好的一个状态。那就从我们今天的这么个走势看啊，下降动能还是有的，但是说已经能看到有所衰竭了。咱举个例子啊，咱们其实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在说今天美国的一些数据会带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有可能美元要升值了。那但是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元升值的它的上方已经进入了高压区了，所以说对于这一块来说，美元升值还到底升不升值，其实这是一个等于说已经能看到了见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目前来说我们这边的疑虑会有消除。但从这点来看，有可能在近两天我们会出现小的一些反弹的一个状态啊。 你看啊，刚刚发布的这个美国九月份的零售销售指数环比是上涨0.1%，预期呢是0.6%，前值也是0.1%。那么这是刚刚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哈、啊，那么应该来说还是不及预期的。 没错，而且 不及预期的。 对，我记得盘前我还跟我的朋友去聊天啊，能看到欧洲方面吧，已经其实有股指在翻红了。其实刚才其实聊天咱们开玩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有可能数据有一些波动，那也是符合了我们看说刚才也说了嘛，整个我们 A 股的一些疑虑就慢慢在消除了。所以近期短期来说啊，估计有一些小表现，但是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逆势而为。 目前的这个黄金的这个现货指数呢。